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3。 歡迎大家嚟到星期四晚的熱血大球場。今晚節目主持人有我 Jason 同我紅魔仔。 好，兩個人有咩好講？ 一定是講下最新的足球消息先啦。 最新是哪樣先？英超挑戰杯。 啱啱今日就開咗會咧，就已經公布咗售票詳情咯。 喂，有張相俾大家睇下先，我哋望一望先。 去一去手，唔該。 嗯。好，睇下個靚樣先，啲嘢好得意，好靚啊！因為嗰張相都。咦，啱啱又係借借，唔緊要，我哋 remove 翻，我哋見到啦，7月24到7月27英超挑戰杯，哇！呢張真係好靚喎， 個風景後面好靚啦，前面有四隻吉祥物啊，伴住啊南華嘅隊長啦，陳偉豪啦， 仲有攞住只杯啦，嗱，喂，講啲吉祥物啦，咁啊見到啦，見到啊南華嘅波蘭啦，係咪啊？曼城嗰只我都唔知叫咩，真係，跟住見到熱刺嗰只啦，同埋見到嘅新蘭，哇，幾靚新蘭嗰只我幾中意嘅，真係隻黑貓幾靚 咯，反而曼城嗰只就我覺得麻麻地， 我都認唔到係咩動物開始，好啦。点样好啦？喂，有啲咩比赛啊？ 系啦，咁而家就公布咗7月24号和27号嘅两场比赛啦。抽个签就话呢四队波会首先就系初赛热刺对住新特兰就喺6点钟踢啦。 嗯， 而8点半就会踢南华对曼城嘅。 啊， 咁之后嘅决赛就系27号啦，礼拜六嚟嘅。 嗰日就系 啦，就会有季军战同埋冠军战。 咁即系输咗嘅就去季军战啦，赢咗就去胜方嘅地方啦。吓，好啦，嗱喺呢度咁嚟讲，喂呢场波都叫做大波啦，大家都万众期待啦，因为。英超挑戰杯年年嚟到香港都叫做好受歡迎， 都搞今次是第三次搞了已經。 係啊，咁變咗嗱，希望都大家嗱，不過都好處嘅。有啲人話：喂，今日買飛。聽日買飛，今日講佢太遲咧。 嗯，其實我印象中，其實上一次都好似係咁樣的情況，都係今日講完，聽日就買飛。 喂，其實好處嘅點解咧？嗱，第一件事啦，如果我早幾日話買咧，咁好多人排隊檔啦， 好怕南亞呢個購票檔， 南亞購票檔啦，或者熱血球迷可能瞓三晚街。我今晚幾熱血都好，聽完熱血大球場即刻去排。都是瞓一晚街的 係啊！你睇我呢個裝束都可能走一陣間就去排隊㗎啦，要 咁搞錯？而家快啲做節目啦，好嗎？唔好 fun 啦嚇，唔好 fun 咁多。好啦，咁啊，但係另一樣嘅就我哋睇下個 sitting 嗰個座位表冇啦。 嗯， 好啦，個座位表咩原機嘅啦？今次有嗱，咁嗰啲票價嚟講，今次好似都幾抵玩喎。 系咯，嗱，學生同長者就150蚊啦，跟住就有亦都有250蚊嘅門票啦，300蚊啦，350蚊，最貴都係500蚊啫。而決賽嘅門票就會貴些少，貴50蚊至100蚊到嘅啫都。 喂，咁其實都叫做分佈得幾好啊！誒，個 CD player 預備好未先？好似有少少技術問題啊，我照講佢先。 嗯， 座位表嗰度點樣咧？有問題。好，我哋唔可以。 係 出啦，係啦，嗱，見到啦，主要喂，有咩特別啊？藍色的部分即是VIP 啦， 是內部認購和預留了一些門票啦， 兩邊的球員通出口啦，同埋有一格的呢個二樓都是預留了嘅啫。咦，相對而言好像預留的數字不是很多咯。 今次官方就公布出嚟就話有70%以上的門票是公開發售的。 喂，想想先。傑志對曼聯嗰陣時候好似冇咁爽喎，買飛 差唔多一半飛以上都流 了。即係你見到咧，依個同一個 sitting plan 咧，好笑地咧，有一半以上係黑咗。 系啊，所以嗰阵时见到即系都孖声四起啦，啲球迷去到呢个买飞嘅时候， 系孖完都系继续买嘅啫，系咪先呢样嘢？喂，大家一路喺咁讲，你孖几耐都系买，咁但系讲真嗱，嗰几个位亦都需要嘅，因为谂下两边球员空度，如果系卖俾球迷嘅话，我谂好多疯狂嘅球迷会点啦？真系会 系咁对佢哋 捉住，捉住球员出嚟啊嘛！咁我度都 OK 嘅，同埋真系啦，今次有7.5%啦。嗱，咁一张相咧就喺呢个 HongKongFA.com 系 upload 上嚟嘅，咁咧就话之前就话冇咁快话可以呢叫做开公布嘅，咁啊而家既然有嘅话，我唔拍俾大家睇。而家相对翻上次对杰志同曼联嗰场波嚟讲，票就多好多啦，同埋亦都有叫两日门票， 系咯， 唉，买唔到第一日嘅。 都買 第二啦，同埋價錢真係貴幾十蚊，比上一屆嚟講 都算係平啦，即係300蚊到 兩年通過膨脹30蚊都唔止啦，係咪啊？ 阿 UFO Jeremy 就話會即係唔會好快賣曬啲飛嘅今次都 好難講。 我根據上一次經驗，上一次嚟英超挑戰杯就是車路士、最出名的那隊和維拉，另一隊我就要想一想，不記得了、可以提一提我。但、其實上一次我印象中我自己都是上網買的，那時、我都是下午買都還買到飛， 即是揀到位置。可能 那個買作力就不是很強，車路士今次如果曼城和熱刺領行的話，即係買唔買得到，即係搶唔搶到，冇應該冇阿仙奴同曼聯咁爆啩都。 我睇點睇啦，我始終覺得你一個盛事嚟嘅，同埋喂係喎，講新特蘭有啲人事變動添喎。 係啦，啱啱就宣布咗啦，就話曉士咧就會執教新特蘭。 馬克曉士喎，咁我喂驚唔驚噶啦？有啲人話驚喎， 啲人話驚佢降班係嘛？ 亦都唔咁講嘅，咁但係點都好啦。嗱，差唔多幾得意嘅，幾隊嚟嘅香港加埋曼聯都換咗領隊啦。咁亦都睇下，即係究竟即係換咗領隊嘅英超。 哦 ，sorry 啊，其實我哋睇錯，應該係馬克士係救史篤城啊，唔係 史篤城啊 ，sorry 史篤城係係咁啊，所以嗱唔緊要啊，呢個少少抱歉啊，咁亦都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咁但係整件事嚟講，幾隊波換新領隊，亦都有個新氣象。我諗即係點都好啦，你成日計條數咁嘅票價，你走去買去搭飛機去到倫敦搭火車轉上去睇曼城，嗰張火車飛都差唔多啦。 同埋我諗好多球迷都好想睇熱刺嘅巴爾啦。咁、就當然好多球迷都好擔心巴爾會唔會走咧？ 可唔可以唔嚟咧？係咪啊？ 因為而家好多球隊都話針緊佢啦，皇馬啊、曼城啊、曼聯咁。但我又諗，如果巴爾真係走咧，仲有一個機會見到嘅、就係、如果佢去曼聯嘅話咧，可能佢隨曼聯嚟香港， 即係嚟早啲， 嚟遲啲，7月29號。係 咯，即係總言之點好啦嚇，呢樣嘢又我哋都好難去做。再解釋，既然剛才有一個小錯誤，我都亦都向昨晚我有一個錯誤向大家聽眾道歉嘅，就係、昨晚咧，我係提緊呢個廣州恒大嘅中場咧，黃博文咧，咁啊，琴晚入咗兩球波啦，好叻啦，咁但係咧。昨晚我不知道為什麼鬼咁眼成晚講黃文博今日都不好意思啦，各位聽眾，咁亦都向阿黃博文再次道歉，第二次啦，張林鵬嘅一次，今日我即係恒大人都係幾難搞。 我有時都會調轉啲球員名，好似多蒙特嗰個巴什高夫斯基咧，咁樣翹口， 你咁長又話啫，我三個字都會錯，張林鵬讀錯字，仲有見唔到個草，個草頭叫張林鵬就嗌咗。好啦，點都好啦，好啦，我哋去翻另一個題目啦，香港既有盛事啦、不過香港盛事之餘，冚唔住一啲嘢喎。冚住嗰啲， 近排香港嗰度都好多風波啦， 大量風波啦，風波到你根本係一個好難平息嘅故事。咁啊，源自咩咧？咁咪梁守志一番話，梁守志講過乜嘢啦？大概 佢就話，即係而家東方沙龍就升咗班啦，今年大家知道， 係啊， 但係而家突然間就話有翻升降制，咁其實就係有少少受騙嘅成分喎。 嗱、我哋講清楚先，其實一路嚟講，港職聯啊，即係兩年幾前鳳凰計劃咧、就話港職聯成立之前，佢需要一個預備年，預備年咧就會係唔會有升降制嘅，好讓球隊喺嗰一年或者兩年度做一個好準備，而甚至乎開始第一年嘅港職聯都未必有升降制。咁即係話其實兩三年時間都會升降，但未講得好清楚，咁都冇所謂啦。咁去到而家嚟講啦，咁話就話會2014年嗰屆就正式係成立，咁今年應該叫預備年咧 ，preparation years 啦。喺呢個預備年裏面出現咗個問題，就係因為足總有啲董事覺得，哇！今年個審判日大家仲記憶猶新啦，係嘛？ 即係互吸形勢， 五隊波喺下半場22次嘅調換，呢個有機會降班嘅位置，哇！好好睇，好精彩。不如再整翻呢次，亦都有啲球迷話，會唔會冇升降制會氣踢啊？咁不如都搞，咁就雖然喺甲組會議裏面咧，之前都提過噶啦，12隊包括埋升班嗰三隊都有表態過，就話喂有6票係希望冇升降制， 即係反對嘅， 係啦，得3票話贊成有翻升降制，另外3票就棄權。咁我哋唔好簡單多數化，就係有一半係反對，一半係支持，一半冇話啦。嗱呢樣嘢嚟講，對於一啲升班球隊，好似梁守志嘅東方沙龍就出咗事啦。因為好簡單啦，喺早兩日咁影咗個威水相之後啦嚇，咁啊話喂，我哋唔會馬虎夠搶人噶。咁講翻搶人就話，喂，第一個問題就係甲組會有樣嘢係永遠拗唔到嘅兩樣嘢，第一升降制，第二就係咩啊？旺角場， 旺角場 嗱，主客制我哋 基本上香港主要就係咁咯，紅魔仔都會知道，都幾名存實亡嘅、 嗯。因為基本上香港冇乜劃分地域性，其實就好個地方咁細，仲點樣分話邊個地區邊個地區？ 咁啊，有啲個地區足球嘅，例如一路搞得好成功嘅大埔啦、嗯，今晚搞個 farewell party 喎、 啊，我哋 冇時間去啦，冇得食啦，係、嗯、嘛？咁啊好啦，咁啊但係。例如元朗啦，係咪升翻元朗啦、嗯？一路今年好成績嘅南區啦，係咪啊？亦、嗯、都好成績嘅屯門啦，兩隊呢幾隊波都係個地區，咁地區色彩濃厚啲嘅，冇問題嘅。咁但係其他球隊咧就好盲分雅價，係咪啊？咁所以啦，今年又話要重新去整合過啲球場啦，嗰、那個主客制啦。咁出現咗就係八隊都想用旺角場做主場。咁啊，梁守志講嗰句説話，不如咁啦，八隊都想要，咁不如抽籤啦。嗯啱唔啱？ 我覺得如果真係咁樣爭嘅話，即係有另一個嘅準則就係話，不如用成績嚟分啊嘛。咁我覺得成績嘅話，如果咁樣編定曬，一定傑志同埋飛馬就贏 嘅 啦。咁、啊、我覺得而家抽籤其實都公平嘅。 點解公平咗咧？ 即係起碼每一隊波都有機會先啦、 啊。嗱，因為好得意嘅問題，點解而家呢兩年過去嗰兩屆，點解係公民同埋神曦攞到旺角場？一個好簡單就係、是、個早兩年咧。咁啊，第三名就公民，第四名就係神曦。咁、嗯、啊，因為南華就要去大球場，咁啊，傑志愛翻將軍澳，咁啊好啦，咁好彩跌個球場俾你用啦。好啦，今屆根據翻梁守志喺 Facebook 嚟講啊，喺2013年5月28號講嘅，補充咗啲資料就係、是、喺開甲組會嗰時啊，八隊波包括傑志希望用旺角為主場，預先決定咗以成績就唔會有八隊啦。 嗯 講明嘅話，喂八隊咁你數都數到啦，唔通神曦話我第七我都去，咁數唔到你啦，係咪先？好啦，傑志係最後度提出，好笑啦！根據阿梁守志 爭好又爭係嘛？ 係啦，咁見話個個爭我就爭啦，呢句説話因為梁守志講啊，我啊、嗯、有來源嘅，你講嘢未次次冇來源㗎。系嘛？咁啊好啦，數日後咁啊，總之會決定啦。咁啊，梁守志話唔反對嘅，因為之前真係用過成績，咁神曦嗰年係啦，係、嗯、咪？今日咁不如話有個新甲組會主席話，不如用結盟啊？咩叫結盟咧？嗱、嗯，油尖旺就係咪喺旺角喺旺角大球場喺嗰度區啦？咁、嗯嗯、如果同油尖旺咪有優先權攞先？喂，咁又係奇怪喎、啊，係咪？咁當然啦，根據東方本身嗰個脈絡嚟講咧，咁。同油尖旺結盟都幾順理成章啊，係咪先？因為油尖旺永遠榮耀會長係林建明先生，係咪啊？咁講真，點都容易搞啊！咁佢又唔想用著數，不如用抽籤啦。咁樣講出嚟，咁好啦，大家都會覺得有嗰啲網民聽到即話，喂，既然咁好玩八對爭啊，玩啲咩比賽啊？整個 加個附加賽嚟爭呢個使用旺角場嘅權， 仲附加賽？喂，附幾時啊，大佬？我想唔想九月開波時，我都唔知邊個場踢波，真係附佢啦！唉、哎，啲人真係即係諗唔到，同埋你做乜要附加賽啫？附乜嘢啊？傻嘅咩？咁講真呢句説話，你附加賽仲有啊？嗱，附加賽咁即係要開燈啦，要請球證啦，印門票啦，不千里比啊！你班有冇諗過㗎？就係想睇波睇埋啲人爭，食花生又叻，係嘛？咁當然啦，到翻呢件事，即係開會都唔知邊人睇呢啲笑話嚟啦，係咪先？仲、 嗯、 有啊，而家足總係有義務嘅，咁因為其實覺得呢句説話有啲甲組會比較經營困難啦、 啊，即係唔係對對波咁有錢㗎嘛？唔係對波經營都難啦、 啊。我成日計條數嘅，其實大家都知嘅，60蚊張波飛。你一場波平均800多人入嚟、 嗯， 即係當買飛拉上冇下啦，要、嗯、多咗，你計多咗啊，800都4萬多，你燈油火蠟長租都8000-10000，加埋差人、足總職員、阿芝、阿佐，咁即係條數，基本上蝕緊嘅。喺、嗯、旺角場就減少咗個蝕就真，因為起碼咧旺角場成咁紅魔仔都聽過啦，有啲嘢叫阿伯。啲阿伯佢點啊？係咪20蚊飛都好？ 就算佢哋冇支持邊隊波，只要旺角有波踢，佢哋都睇。 係啦，咁20蚊都好過冇啊，係咪先？好啦，咁啊，亦都有人話：喂，咁你要繼續要分清楚啲主客場，因為點講？主客場因為係亞鐵杯嗰個問題， 即係話每一隊波都要有一個既定嘅主場喺度 啦。好啦，咁我又根據好多資料啊，各位傳媒朋友，我哋有根據資料講好多嘢嘅，就係咩咧？我哋揾翻 reference 翻佢系 afc.com 佢嗰份文件，佢讲嘅 organization lead format of the top division H&A home and away 嗰咯，佢冇讲 一至兩隊用主場，亦或者幾多隊用主場冇所謂。而亞協嘅主場定義，紅魔你聽住咯，係主隊選擇開波時間、票價同埋球衣顏色，即係話真係八隊擺落旺角場得唔得？ 得啊！冇即系唔关球场事噶，冇话边个主场就影唔影响你嗰个亚协嗰个问题。 总之你系收门票，十蚊都系，五蚊都得， 吓，唔收钱唔得， 唔得，咁啊唔得，啱啱嗱 check 翻过啦，唔收钱就扣分嘅，就扣分嘅，所以一定点样收，收啲都好啊，收毫子都好啊。咁好啦，咁講真，主客制當年嘅古仔，我諗啊，紅魔仔都聽過啦。零九年嗰時，旺角場封咗場改建啦。咁啊，講真，咪走去東南西北咯。 所以先要逼住用其他場地先啦。 好啦，咁啊，同埋而家所謂嘅主場已經講過，找數啫嘛，你就冇權管理嘅。喂，甚至區隊個場，我用翻一隊啦，我南區個例子啊，係咪啊？南區咧，咁啊，通常點解你知唔知南區點解永遠主場都禮拜六下晝兩點半開波？因為佢先安排咗呢節時間俾你。 哦，即系其他时间有人用。 我可唔可以礼拜日咧？唔得，因为点解咧？礼拜日订飞碟，咩订飞碟咧？真系噶，因为咧香港飞碟联嘅咧，佢有个有啲人要练飞碟， 即系定期都 book 咗个 系啦，就礼拜日嘅， 俾其他人用。 跟住晏昼咩咧？打 rugby。跟住咧，得闲商台搞基紧三十，又喺度踩烂个场。记得啦，做基紧三十个场系点啊？嗰日变咗系， 即系烂都用唔到， 因为我揼晒台度啊嘛。咁。你一個球會點樣控制球場啊？係咪先？如果我係球場，我唔覺得唔俾啦。咁但係你唔係控制球場，冇意思。旺角場喺一個甲組專用地，唔使同人爭，係咪啊？最多就可能即係欖球嗰邊會同你諗下，不如擺場欖球去打一零打兩次由佢啦，呢又係咪先？ 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譬如當有七八隊球隊一齊共用旺角場嘅話，咁會唔會令到個場負荷太大，即係啲草生唔到啊，保養唔到？ 咁呢個另一個問題啦，所以話八隊可能太多嘅話，好似有個方法好得意喎，聽聞話咩四咩上下決嗰啲咧，每人用幾場咁啊，有少少。怪啦，即系咧系要话，不如我哋共用主场啊！ 就变咗冇一个主场嗰个名咧，就但系都叫做平均分到，大家叫做公平啲咯。 咁但系主场最紧要咩咧？归属感啊嘛！我用翻杰志为例啊，杰志入咗将军澳咁多年，咁都偶一为之，因为睇波好，或者去街街拍拖都好啦，都有将军澳嘅。咁将军澳其实有问题就系、都见唔到有杰志嘅宣传品啊！喺个街度，我相反，我用翻南区嘅例子啊，南区宣传都唔系好多，咁啊，起码你喺球场外有支 banner 啦，你跟个巴士站附近有啦，一过咗香港隧道都有啲 banner 啦，跟住入到工业区嗰边啦，即系嗰个唐边径啊，去埋面嗰笪工业区里边咧，即系整车嗰度咧，都有少少嘅 banner， 嗰张 banner 挂成年冇拆到嘅。 即系如果我唔系任何一队球迷，去到将军澳系唔会知道呢个系 杰志嘅像，系啦，一幅 banner 冇。咁你係租客嚟嘅啫，係咪先？冇歸屬感，咁天水圍飛馬可以改埋名，咁呢啲所謂嘅主客制，即係名存實亡。同埋最緊要就係你係想去 fulfill 亞協嗰個資格，亞協之外同佢講啊，你基本上差唔多十二隊都唔夠嘅比賽，要差唔多十六隊。你而家香港甚至有人想打亞冠喎。都黐孖筋嘅呢班友，你香港唔系咁大顶又唔大顶，咁大顶冇啦。 即所有嘢都有啲未学行先行走嘅感觉。 太快啊！即系咁，仲有个笑话嘅，你话主客制啊嘛，我的笑话就系、你喺旺角吓、公唔公平先？你唔公平就系咩咧？二零一零年死好彩攞咗主场，好啦，假设今年神希都死好彩攞咗个主场，今年降班喎，神希，我讲嘅。咁点啊？咁未来嗰两年边个用啊？又搞多个资格再资格再资格赛， 到时足总又俾人闹下，跟住又话转个主场佢咯。 跟住同埋主场点会转噶？我成日讲个笑话，我唔可以咁啊！即系香港个旧年有个例子好笑就系咩啊？横滨 FC 同埋流浪对南华同杰志就可以搬去旺角场踢。咁我系我笑话啦。如果伟根我当啊，我伟根我又想我今日对呢个车路士。个场比较细，你知伟根啦，可唔可以去阿曼城啊？不如借个场俾我打主场得唔得？ 借个温布莱你睇下先。 温布莱啊，咁啊狼死啲，我个同城市都好啲啊，黐筋啊，又系啲嘢，八队都想要冇得争嘅。同埋最紧要就系所谓港超联、港职联根本都冇实际公布，系咪啊 ？J League 有晒所有嘢，佢哋有冇咯？冇升降制又系一个问题嘅。东方就啱啱唔信升降制，跟住走咗上去，因为佢计个数就系、喂，如果唔升，你即系行 嗰個預備年加兩年或三年唔使升，贊、嗯、助商等唔等到你啊？ 等唔到啦， 冚唔冚青升啦。跟住今年話，其實我氹嘅，知唔知啊？嚇！阿熊魔仔之前我哋講嘅好啱嘅，佢話你。 我覺得即係成個，你知個成個聯賽有時行得太快啲嘢。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咩咧？記得你想講就係你有個預備年，你可以話今年喂真係要改啊，都有一年時間適應 啦。係啦，即係因為我哋其實都歐洲好多嘅新嘅，譬如話財政 財務條例三年啊，後尾三年， 你就算歐聯啊改制嗰啲，你都起碼有兩三年時間俾其他聯賽或者球隊去適應或者去適應嗰個條例啊嘛。你突然間今年改完，下年又再改，點樣適應到呢？ 喂，咁即係香港咁樣就行快啲啊！我當係香港自由急速，一年都好啊！你話？今年都系冇升降制啦，去翻出年有冇好啲啊？咁講真呢樣嘢我都冇辦法啦。 嗱，之前即係好似個例子咁樣，如果譬如熱刺咁樣，佢今年咪打歐霸杯嘅。 係啊。 如果突然間話歐霸杯今年如果贏冠軍就可以啊有機會打歐聯啦，咁佢今年仲唔搏曬歐霸？使乜攞個第五翻嚟啫？聯賽。 咁不如咁車路士又有咁嘅機會，都咪開心死嘅。咁一嘢彈咗俾佢，一嘢益咗佢係咪？即係足總今次係完全冇按遊戲規則，中意點玩就點玩，甚至乎。你球隊的民意都冇理到喎，係咪先？咁黃威信而家之前啊，元朗嗰邊都講過啦。喂，傾咗個贊助商嘅，有三年保養期，我唔降班。咁我贊助商嗱，你係紅魔仔啦，你想贊助元朗啦、 嗯？ 你話三年都唔會降班嘅，你投資額、投資規模、投資計劃， 起碼我都放膽啲去投資先啦。 跟住話紅魔仔啊！今年可能降班嘅，你制唔制先？ 我會驚啦，真係。 即係我就算我肯俾一千萬嘅，喂，都唔好啦。不如我俾住三百先啦，揞住先啦。咁你球會點得啊？係咪先？你仲有啊？薛基富一路話要做好多嘢，係咪？佢本身自己已經寫緊呢個咩啊？有份參與個鳳凰計劃，係咪？出爾反爾咁樣做法，喂，時間。唔好發白日夢啦，啲嘢係咪先？你真係要做咗你嘅嘢，你踏實，最後真係你唔能夠啦，去唔到呢個階段。Fine， 我諗香港球迷唔會係咁簡單，就一句説話就點啊？我離棄你啊！你真係做一樣嘢，你可以慢慢 都支持咗咁多年啦， 係咯，要走嘅球迷走咗啦，所以網上言論鬧埋呢個圈我都咁講噶啦，扭個呢個叫做咩啊 ？Come Hong Kong Football。有兩樣嘢我要鬧你嘅，第一，你點會肯定梁守志嘅言論令到球迷會走？一個東方球迷會唔會走啊？會唔會認同梁輝講嘢啊？我知神兄球迷神兄唔俾錢，波波，我哋會唔會認同啊？你唔好屈人哋，呢啲你係有偽傳媒嘅偽傳媒，我講嘅。第二，東方沙龍從未做過任何嘢。点解你会同神起比？究竟边队黑人憎？你凭乜嘢理据？你唔好有个网得六百几人睇，你喺度嘈，我哋一晚 rating 多你一倍啊！希望你自己自重。我哋唔系冇错，我哋都会去任何嘢，我哋都会识去纠正。而你哋喺度鼓吹分化言论，你哋先系毒害香港足球。 唔好太怒气， 冇怒气对呢啲咁嘅垃圾，我唔会怒气。正如啲垃圾，不过我哋要讲出嚟。记住一样嘢，而家个情况啦，即系其实仲有好多凤凰计划嘅嘢未讲嘅，我有机会我哋再讲落去。但系我希望无论任何嘅媒体，我哋系点样去维护翻足球嘅一种最基本嘅嘢，就系公平。你守一个人，我守一个人。去打一場好波，呢、這個就是我哋球迷想睇嘅嘢。希望無論係我哋網台，無論嘅傳媒，無論嘅報紙、雜誌，甚至一啲打著一個網話自己代表香港球迷嘅人，請自重。呢、這個係我想講嘅嘢。好啦，時間都差唔多，你咪要走去排隊啊！ 应该今晚都要排的了可能。 咁我同你食个宵夜快啲啊，唔好阻住三个靓女同大家密密倾。好啦，今晚节目时间系咁多，各位观众晚安，拜拜。